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大家好，我是梁东。那在我们面前的呢，是另外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厚朴中医学堂的堂主徐文斌老师。 梁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哎，我们呢这个计划重新发现中医太美，所以呢准备用一年的时间好好讲讲这本书《黄帝内经》。在上一次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大概用了一个小时讲了《黄帝内经》第一篇《上古天尊论》的前三四十个字。为什么说可以用一个小时讲呢？这的确是因为啊，每一个字里面所蕴含的天地的道理啊，都太深刻了。不过讲到这里，徐老师，天地的道理好像我觉得有点不对耶。 这个道和理是不是两个概念？ 对， 道是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需要用你的心去悟它。 嗯， 理呢是看得见的。理的意思呢，你看它是个玉字边，就是古代雕琢玉石的时候呢，它要顺着玉石的那个纹路， 嗯， 去制玉。这个玉石的那个流露出来那个纹路呢，就是理。 嗯， 啊，你顺着这个茬儿制玉呢，就比较省力，这叫理。 嗯 啊，所以道和理是不一样的。 所以以前说这个玉不琢不成器啊，就对这个人才的打磨啊， 嗯， 你不光是要打磨他，而且你还是顺着他的心性打磨。 对，他的你打磨是人为， 嗯， 而他本身具备那个自然的纹路是天然浑然天成的，就浑然天成的灯，你顺着浑然天成给你指的这个方向去打磨， 嗯， 你就能制出一块好玉来。否则呢，要不就是把这个天然的美物给毁掉， 暴殄天物。 哎，就是， 哎，上一次呢，我们讲到这个《上古天真论》呢，前几句话是这样说的：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循其，长而遁命，成而登天。这是用了24个字来讲了一个在古代非常厉害的一个人，黄帝的 一生 啊。中国古代人真厉害哈，24个字就能够把这一生讲完了。 嗯， 然后后面呢又讲到这个，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啊问他的老师说，上古时期的人，就是在他们那个时候再往前的人呢， 嗯 啊，都能够活一百岁，春秋皆度百岁，好像彭祖就是那个时候，是不是？ 彭祖是800岁。 800岁，对不对？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呢，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势也，人将失之也。啊， 对， 那个他的老师岐伯呢，就说上古时期的人呐，上古之人知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合于术数。上一次我们节目呢，就刚刚讲到这个地方，法于阴阳，合于术数，而特别提到的术数啊，前面那个术呢是计数的数， 对， 后面这个数呢是算数的数， 算数的数， 就是前面那个呢是一个木字加一点，右边这个呢，这第二个数呢是一个米，下面一个女，然后一个反。教字那边，对不对？ 对 啊，那这两个数是不一样的。 当然不一样。 对， 这个数加一点是简体字， 是 繁体字，它左边是一个双人旁，中间是一个数， 嗯， 边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行走行的那一边。 对， 它泛指的是我们说的谋生的技术，或者是谋生的这种职业。 嗯， 上次我们讲了，人数不可不慎。 嗯， 就是说人选择职业一定要谨慎。中国古代选择标准是选择这个职业，不光为了糊口，还要有益于我们的身心健康。如果你的选择的职业整天就是在对你的身心造成伤害的话，那这个术宁可不要做它啊。 这话吧让我很有感触哈，就是其实很多人在工作里面呢都充满了自己的焦虑，好像 岂止是焦虑，有些人就是充满了这种仇恨、恐惧、愤怒，所有的不好情绪都是因为这个工作给他带来的。最后呢，可能做了一辈子工作，最后呢带着一身的伤病，或者中间就半途而废， 还没来得及一辈子工作 啊，没来得及一辈子工作。所以孟子说过这个术不可不称，他前面上期节目我们也讲了，就是说一定要选择那些让你发自内心就是关爱自己关爱人的这种工作，而不是去做那些弓箭啊，怎么想把人弄死啊，以自为乐的这种工作。另外就要选择身心统一的工作，所谓言不由衷，这种发自内心的不高兴不说不出来，发自内心的高兴又表达不出来，这种工作对你还是一种伤害。 什么工作是你内心又觉得很喜欢但说不出来呢？ 就是说你心里本来是高兴，但是你要装。比如说我看见有个人摔倒了，特想笑，但是我觉得哎， 不能笑啊，这个不礼貌或者不道德。 那到底应该笑还是不应该笑呢？ 从这个本性来讲，你应该笑，因为 笑就笑嘛。 不，就是说，当你见人有所失，若己有所得，见人这个有所不幸，自己觉得很快乐的时候，说明你处于一种阴性负面的状态。你有一种阴寒仇恨的东西需要流露和表达，但正好给你个表达机会，你把它流露出来就完了。就说你的身体不正常的时候，你应该有个表达的方式， 而不应该压抑， 不应该压，就跟齐达内一样。齐达内，你说他被人骂了那么恶毒话，骂他姐姐或者骂他妈以后，你怎么办？齐达内选择一头给他撞倒，拿一红牌下去了。这就是说，从这个身心方面，他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他以牙还牙报仇了，他心里不憋屈，但是从意识层面呢，他受到了惩罚，挨了个红牌，法国队也把世界杯丢了，但是话又话讲，如果你憋着这口气踢球，可能你最后得了个世界杯，也跟大家一块在那欢呼，但是你心里面还难受，因为你挨骂那口气儿没出来，所以这个怎么选择看你自己，我们也要看那个时间、地点和场合。这就说到刚才我们讲那个选择的职业。职业的话呢，古代是说，如果选择一些跟自己内心相矛盾、抵触职业的话，这些是最下贱的职业，最不建议让人去选择。 在中国古代选择什么呢？ 对，古代就是把这种幽灵、娼妓放在下九流最低等的职业。它不是以人的收入来恒定。另外这个我们， 但是咱们强调一下哈，这个呢是中国 古 代， 不是我们存有任何偏见。 对， 另外就是说呢，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对我们现在的一些演艺界的这些明星演员，应该注意到他们心理的保健。我看到很多这个可歌可泣的这种事迹啊，就是一个演员他父亲去世了，然后呢他今天晚上还有演出，他回家磕了，给父亲磕个头，然后呢强作欢颜就给大家做表演，作为职业道德来讲非常好，这个人可以尊敬，但为作为医生角度来，这个人内心做了很大的伤害，他内心很痛苦，但是他要装作一副很高兴的样子，这对他本身是一个很大伤害，慢慢这么时间长就会坐下病。我们看到很多喜剧演员，他本身给大家带来了欢乐，但是他本人却是一个严重的抑郁症病人的患者。古今中外都是啊，你看外国的那个憨豆先生，还有咱们香港这个周星驰，还有那个跳楼的那个自杀那个张国荣，这些都是给大家带来很多欢乐笑声的演员，但是最后自己呢却是严重的这种心理疾病。 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一个演员他在不知道自己这样的一种会有这样冲突的时候呢，他是不幸的。 对， 如果他知道了他仍然这样的话呢，除了尊敬之外呢，我们也有 一定要给他们关爱， 给他们关爱， 帮他们去调整。我看到描写很多很优秀演员，他在入戏以后很长时间出不来，然后近乎这种魔怔疯癫的状态，比如说拍汉武大帝的时候说焦晃先生，说好长时间就进入那个状态出不来，所以这种状态 那个林黛玉嘛，就是那个陈小旭是特别典型的， 这是 后来一辈子都没走出来， 他一辈子他毁在这个事情，但是有些人认为他追求的东西，他认为是一种成功，他认为他成功了，所以你死了也无所谓。但道家的观点是什么？生命是最宝贵不可替代的，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如果你觉得我演了个林黛玉，我就这个传神的把林黛玉的那种状态给表达出来了，然后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那是你价值观的问题。 是，那我们刚才呢用了8分钟简单的讲了树这个字，就是简体字一个木，右上角一点啊，就已经是8分钟了。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分享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 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 哎，广告回来之后呢，让我们一起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在我对面的仍然是我们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先生。徐 老师大家好，来好。 徐老师呢，就是跟您每次聊天呢觉得特别有意思，用8-9分钟呢能够把 一个字， 对，那是，所以呢让我们重新发现那些每一个字 天天在用如此熟悉的字，居然蕴含了那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让我们觉得自己如此的无知哈。所以人的谦卑就产生了，对吧？你终于知道，原来我以为我知道的东西，其实还是很无知的。 对， 对， 我经常说，我们现在中国人一大通病叫认字不识字。 嗯， 这次认了吗？认的，啥意思？ 嗯、 不知道。 嗯，我们说这个古代的人呢、啊，由于呢他合于术数，所以他的活得比较长、 嗯、 前面那个术呢就是说自己的 职业 选择啊，自己呢不做自己拧巴自己的事儿、 哎、不做， 我适合做这个事情我就顺便去做了。 对 对, 对， 不像现在的人呢为了这个供房子、 嗯、 万恶的供楼制度是吧，啊，就有人这么说，我们不完全同意和支持啊，就说为了供房子呢有些时候呢被迫选择了一个不是自己很喜欢的工作，扭曲了自己。 对， 那合于术数呢还有一个术，就是第二个术，就是算术的术， 对， 数学的术啊， 就是数学术呢是这样，中医前面一句话叫法于阴阳，阴阳我们讲的是看得见，四季的变化是阴阳、 嗯、 昼夜的变化也是阴阳、 嗯、 你顺着它去调整自己的作息、嗯、啊，这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嗯、 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嗯、 这都是顺应阴阳。 嗯， 但是有些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或者是你没法想象的呢，古人就告诉你了， 嗯， 数字里面也有阴阳、 嗯、 你也去顺它啊，一三五七九奇数是阳， 嗯， 二四六八零为阴，偶数为阴， 嗯， 这样的话呢你在你的选择日子啊，选择时辰，选择这个自己的吉祥数字啊，都可以去调整阴阳， 这是古代的观点吗？ 古人的观点 你怎么看？ 现在当然有一种我们觉得就是以前人太自大了、 嗯、 以为按自己的意志去努力做事就能成，其实左右一件事情成功的因素有很多， 嗯， 你看不见摸不着的因素也有， 嗯， 与其那样呢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哎，那比如说我是一个阳人啊、 嗯、 就是这个阴阳的阳哈，就是我阳气比较足、 啊、 那我应该是选择阳的数字来顺应自己呢，还是选择一个阴的数字来补贴自己呢？ 那也分你要干什么。如果是天亮了、 嗯、 你要出去去拼搏去工作去奋斗，那你就应该选择阳的数字，火上要浇点油， 嗯， 助推气， 嗯， 但是到晚上了该休息了该避藏的时候，或者是外边啊环境不好，风刀双剑严相逼，我准备收敛一下， 嗯， 那时候就要选点阴的数字， 哦， 取决于你要干什么。 所以工作手机应该是13913913911， 嗯，对，要奇数，对， 那个 休息手机， 休息手机13000000000， 就是关机，不在服务区。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说回来，说古代的人呢，之所以长寿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叫食饮有节， 嗯， 啊，就是食就是食物，饮就是饮料。啊，喝水啊， 对， 有节， 我们经常说是哎、饮食， 嗯， 但在《黄帝内经》这句话说的是食饮， 嗯， 意思就是说吃饭喝水，包括这个喝水里面包括喝茶喝酒， 嗯， 啊，都还有普通的饮水，有节，节是什么意思？ 节是节制的意思吗？还是节奏的意思？ 对。这个节的意思呢是这样，就是说人碰到好吃的好喝的东西呢，发自本能的一种天然的属性，他要不停的吃， 多吃多占多拿， 还不停的喝、 嗯、 这是生物的本能， 嗯， 这种本能是自然的东西。那按有人跟中医抬杠说，哎，你们不是顺应自然，那么就吃吧， 嗯， 但这种吃的很可能呢就是什么一种我们叫纵欲， 嗯， 就是放纵你的欲望，就好像见了美女一样、 嗯、 啊，就发自本能的想要，而且想多要。这种欲呢如果不加控制的话， 嗯， 那就只能说喝了喝死，吃饱了撑死， 嗯 啊。所以中医道家有个理论它叫取中， 嗯， 它不提倡纵欲， 嗯， 也不提倡压抑禁欲， 嗯， 它在中间选了个中间道路，在禁欲和纵欲之间选了个中，叫节欲， 嗯， 这个节是什么？有节制或者是有节奏的意思， 嗯， 所以呢吃饭喝水都要讲究节制和节奏。 那这没法量化呀， 没法量化就是根据人的这种个人的不同。你比如说喝水的问题， 嗯， 我们现在很多科学家提倡就是说每天要多喝水、 嗯、 你看电视广播上人一病了说哎多喝水，多一感冒了多喝水、 嗯、 这种多喝水喝的结果呢就给人造成很大的一伤害， 嗯， 任何东西多了过了都要出问题， 嗯， 所以道家有一种理论叫物无美恶， 嗯， 任何东西没有好与不好，过则为灾，一过那个量 就超过了你的能消和能化的能力以后，它就会造成灾难。 那一个人一般喝多少水就是过了？ 意思就是说你身体是很比你的意识要聪明。 嗯 啊，我们现在都说哎你渴了再喝水就迟了，我说不对。 嗯， 那是病人。 嗯， 健康的人知道他什么时候该喝什么时候该吃。所以这个饮食有节呢，我们这里面要强调几个问题。一个是是不是要按时吃饭。 嗯， 另外呢是不是要多喝水。 嗯， 我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说按时吃饭指的是健康人。 嗯， 健康人他的生物钟和天地是同步的。 嗯， 所以他会在早晨七点到九点，我们叫胃经的时候， 嗯， 胃经当令的时候，他会觉得饿，觉得饥。 嗯， 饥和饿也不一样。 嗯，对 啊，饥是胃肠空了。 嗯， 饿是呢我内心的一种感觉，我想吃东西了。 嗯 啊，所以健康人是在早晨七点到九点这会儿会觉得饥饿。 嗯， 所以正好吃早餐。 嗯， 而且到了中午午时，就到心经当令的时候呢，他会又觉得饥饿。 嗯， 他会吃午饭。到了晚上呢，七点这个到九点这个心包经当令的时候呢，他还会觉得饿。 嗯， 这是健康人。所以健康的人按点吃饭。 嗯， 那么亚健康或者不健康的人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吃早饭。 嗯， 很多人说哎不吃早饭有害健康啊，不吃早饭要得胆结石啊，这个那个一大堆了。没有一个人说问问那个人说早晨七点到九点的时候你饥不饥，你饿不饿。 嗯， 很多人昨天晚上吃的撑了或者睡得晚了，结果早上起来一打嗝，昨天吃那个饭还能味儿还能闻见，整个胃是胀的，而且是一刷牙就住的要干呕的人，干哕的人。 嗯， 这种人说明他胃肠还满满当当的。 嗯， 这会儿然后早饭又给端上了，然后又是鸡蛋牛奶很多阴寒难消化的东西又给端上了。所以这会儿你这会儿吃早饭等于就是吃毒药。 嗯， 所以这种饮食有节的话，就是说一个要顺应天地生物钟天地的变化，另外要跟你生物钟的变化。 嗯， 所以呢要观察自己的饥饿的程度。而且这种节欲的表现在哪儿呢？就我们经常说要吃七八分饱。 嗯， 人比动物能进化到现在优秀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快到顶儿，快到极端的时候，他刹车了。 嗯， 他不走那个极端。 嗯， 不说吃的撑到我到嗓子眼儿了。 嗯， 为什么要留七八分饱？就是说，我们这个胃它本身是个肌肉，它是有弹性的。 嗯， 你年轻的时候弹性好，你塞多少东西，它很快就能给你消化掉。 嗯， 啊，排松掉。岁数大了以后，这种气弱了或者弹性减轻了。你瞬时间塞进那么多东西，它就不蠕动，就好像一个皮球一样，它就没有弹性了。 嗯， 所以这时候人就会出现什么？就是说胃动力不足。 嗯， 吃完东西不消化。 嗯， 北京话叫膈应。 嗯， 就在心口窝那儿堵一个东西下不去。 嗯， 古代又形容叫块垒。 哪个块林垒啊？ 一个块就是石头块那个块。 嗯， 垒就是那个 垒球的垒啊。 垒球的垒。 嗯， 就是老觉得这儿堵着。 以前有个说用他人杯中酒浇自己心中快垒。 对啊，但这种快垒呢，就是怎么能让他暂时感觉好一点，就喝酒。 哦， 喝酒是用一些辛辣的东西，或者吃一些辣饭。我们就是说吃一些辣菜能下饭。 嗯， 也就是能促进消化。 嗯， 但是这都是暂时的。所以这种饮食饮有节呢，就是黄帝内经讲的，这些人是对自己的食欲包括喝水是有节奏有控制的。这种节奏还表现在我们说吃饭，很多人吃饭你看就跟狼吞虎咽，哗哗哗。 嗯， 这嘴里还嚼着那筷子已经杵到盘里，然后那口 眼睛还看着别的锅里面。 然后呢这口饭还没咽，那筷子就是，这些人都是欲望比较强心火比较旺的人。 嗯， 吃饭本身就快。 这种人通常会得什么病？ 这些人都是一种属于这种躁动不宁心火旺。 嗯 啊，欲望过剩，严重的叫欲火焚身的人。 嗯， 心火太旺。所以这个食饮有节的话呢，在简单的四个字其实包含了很多的道理。另外我说这个饮水的问题，饮水的话呢古代人讲是不可不喝。 哦， 不可不喝。 现在的观念可真的 对对对，现在就是不可一定要灌，而且要每天灌八杯水。灌了， 而且杯子还不一样呢。 对，而且灌的这个人是一肚子一摸肚子光光全是水的声音。 嗯， 有的人还不停的小便上厕所。 嗯， 还说我排毒呢。 嗯， 其实这么喝实际上伤肾。 嗯 啊，严重就憋不住尿，肾虚。我治的病人都是一咳嗽，夸尿就出来了，还在那儿灌水。还有人就长一脸水斑，就喝水多了以后阴寒，水是阴寒的东西。你别以为水就是好， 没有，世界上没有好与不好， 嗯， 多了就是坏事儿， 嗯。 我小时候在农村待的时候呢，看那些大骡子大马牲口干一天活， 嗯， 都出一身汗，然后就去印牲口去， 嗯， 印牲口水都是从井里打上来的凉水， 嗯， 拔凉拔凉，特别凉， 嗯， 这个水倒在那个喂马那个印马那个石槽里面的时候呢， 嗯， 那些农民啊不直接让马去就低头就喝水， 对， 他在那水槽上面撒一层那个饲料那个草， 嗯， 这个草就浮在水面上， 嗯， 这时候为什么呢？你看那个马，啊，它鼻子跟嘴是长一块儿，可以伸进喝水，它一吸水吧， 嗯， 那个草就呛到它鼻孔， 嗯， 它喝一口水呢，然后就得抬头打一个响鼻儿，把那个草喷出去， 对， 这样就强制它食饮有节，就是一口一口这么喝， 嗯， 这样喝水呢，第二天是牲口不得病。你如果不撒这个草，那牲口跟人一样，它也想喝，渴的不行啊，咕嘟咕嘟灌下去。然后第二天那牲口就病了，老百姓就说叫炸了肺了， 嗯， 就是说一热加这么一冷，牲口都受不了。现在牲口都受不了事，人在天天干。 而且现在人呢是这样的，打完球以后呢，那个， 咕嘟咕嘟咕嘟， 哎，那个广告啊， 全是 冰镇的啤酒，冰镇的这个 某某饮料， 冰镇的某某饮料是吧， 嗯？ 然后呢，这个年轻人，特年轻的人， 咕嘟 咕咕咕咕， 啊， 你说连农民都明白的东西， 对， 咱们的广告人都不明白。 不明白，所以他这个现在人很多得这什么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 嗯， 好多孩子都得这病，其实就是这么饮食饮不节， 嗯， 没有节奏， 没 有 节 制，这么喝出来的啊。《黄帝内经》以后我们会讲到有句话，它叫“形寒饮冷则伤肺”， 嗯， 就是你身体受凉了， 嗯， 然后呢喝的老是冷饮，这个冷饮吧，你是零度或者是接乎零度，它喝到胃里， 嗯。 胃呢，你得靠你的胃啊，靠你的热乎气儿，把这个冷饮温乎到这个跟人体温36.5度， 嗯， 这要消耗你的能量。另外，我们就是身上疼，闹个热水袋或者捂一捂，那是个热水袋， 嗯， 你装了一肚子冷饮，那是个冷水袋， 而且在里面的冷 水，而且在里面冰镇，这个肺绝对受不了，心和肺都受不了。所以这么喝水的话，真是我觉得很多人的病都是这么不经意的小事得出来，但是呢。他可能要陪伴他到终身。很多中国人到美国一般待2年到3年以后就开始得花粉症， 嗯， 就是说到美国没有热水喝， 嗯， 跟美国人一样喝冰水，喝的喝的3年以后就把自己这个胃彻底搞坏。 哎，我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美国人人家喝那么多凉水就没事呢？ 美国人会得很多奇奇怪怪的病，你看美国人的胖子都是奇胖 啊， 是吧？ 啊， 你到美国的餐馆，你往那儿一坐，那个 waiter 上来第一件事就是啪，给你前面放一个大冰水， 嗯， 一大杯水上面全是冰， 嗯， 他为什么？ 因为他们喜欢喝，对不对？还是 美国这个社会全是商业行为，全是 commercial。你分析他的所有的原因，你看啊，你在吃饭之前喝杯冰水， 嗯， 你什么感觉？冰冰凉，透心凉，是吧？ 是， 很爽。你看我们受伤以后，运动员受伤怎么办？ 嗯，拿冰敷嘛。 冰敷以后什么感觉？ 没感觉吗？ 没感觉。 嗯， 就是对疼啊、痛啊、胀啊没有感觉。所以你在吃饭前来杯冰水，你也待会儿吃饭，你任你吃多少，任你吃多撑，没感觉。 而且这东西做的一般，你也不觉得。 你也不觉得。然后这帮人就吃成这种奇胖。我们一般吃到7-8分饱打嗝，知道哎。吃饱了不吃了， 嗯， 可是你先喝一杯冰镇水以后呢没感觉了，所以这个老板就挣钱就卖钱了。 哦，在你这口中这还是有一个阴谋论在里面。 就是阴谋论。 你在美国生活过看过？ 在待了不到2年。 对，你是有亲身的这个观察的是吧？ 对。 所以呢不像有一些人呢这个属于是隔岸观火型，你是这个现场看过。 我是现场看过。美国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美国的肉啊菜啊没味儿。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工业化生产出来。 哦， 没有味儿，所以我最痛苦的就是在那儿吃猪肉嘛，你看着像猪肉，然后炒出来没猪肉味儿。 啊， 芹菜吧这么粗，然后做出来也没有芹菜的味儿。 就像那个所传统上所说的，这一个长得像猪肉的蔬菜， 对， 奇怪，它其实是号称猪肉，实际上没有猪肉味儿。 传统的评价这种叫有形无气。 哦， 有那个形，有那个体，但里面没有那个气，没有那个能量。 是，那广告回来之后，依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黄帝内经之上古天真论》。 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徐文兵一起发现中医太美。 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黄帝内经之上古天真论》。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我最崇敬的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徐老师好。 梁总好，听众朋友们好。 对，在刚刚广告之前呢，我们又用了八分钟稍微讲了四个字食饮有节，就是讲吃东西喝东西啊，不单只要有节制，而且还有节奏啊。好， 另外我们刚才就说了个喝水、 嗯、 这个饮还包括饮茶， 嗯， 在中国人还有饮酒， 嗯， 饮酒更得讲饮有节， 嗯， 因为待会儿就说一下，有些黄帝内经讲的很多人得病叫醉已入房， 嗯， 喝多了趁着酒劲儿，然后就去做爱去了， 嗯，做爱做的事啊， 哎、这就是做爱做的事儿啊、 嗯， 这个也是在食饮无节里面表现出来，很多人一喝馋酒， 对。 没事就张罗酒，然后呢一喝就多、 嗯、 一多就醉，然后呢 一醉不买单， 一醉不买单还犯点事儿， 嗯， 这也属于食饮无节。 对， 另外就是说饮茶、 嗯、 我们很多人都说啊喝茶能抗癌，绿茶能抗癌，但不知道自己的体质， 嗯， 茶也有寒热这种的区分、 嗯、 你本来体质热你再喝点热茶，或者说你体质寒喝点凉茶，这样的话你身体就会垮。 嗯， 天天喝茶然后喝出病来人也不少，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学问， 就没有对和不对，不合适就不对、 嗯、对，我们讲的是合适、 嗯、 很多人说你给我说一个什么好药告我，我说我知道贵药， 嗯，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好药、 嗯、 因为什么，我不了解你， 嗯， 是吧，跟你合适才叫好，它再贵对你不合适它就是不好， 嗯， 所以我们对这个食饮有节呢，应该这是我们生活中最普通的事情，而且天天要碰到事情、 嗯、 这个问题不解决好结果就闹出病了， 嗯，那这黄帝内经里面讲食饮有节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叫起居有常， 对， 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特别值得讲一下，起居有常， 对， 常是指什么， 常就是一种就是固定不变的变化的东西， 嗯， 我们又说它不变又说它变化好像矛盾，其实不矛盾， 嗯， 为什么说起这个叫有常，有常的反义词是无常， 嗯， 我们把人死了叫无常， 嗯， 对吧，人活着应该就是什么有常， 嗯， 就是说他应该有固定的起居的生活的规律， 嗯， 为什么要有固定呢，因为什么，天地阴阳的变化它有固定的规律， 嗯， 比如说昼夜， 嗯， 它有规律吧， 对， 你看我们到冬天12月22号就冬至了， 嗯， 冬至那天是什么，昼短夜长， 嗯， 这个时候怎么办，人应该就多睡觉， 嗯， 黄帝内经说夜卧早起，夜卧晚早睡晚起必带日光，就是说没太阳的时候你别折腾，你多睡觉，然后呢等日上山岗你再出来， 嗯， 这就是说你的这个变化规律是跟着太阳走，但是如果说这种在特别阴寒寒气重的时候呢，你不顾自己身体然后就去冬练三九，然后跑出去去跑步去锻炼，如果你身体底子还不错的情况下你能扛得住，你要是身体有问题，很多人就会在冬至这天就是出现这种心梗啊猝死，你看我们比较熟悉那个相声大师就是冬至那天早晨死在卫生间， 你说是马先生吗， 对，马季先生， 哦， 他本身有心脏病，心脏病中医叫心火，冬天是阴寒特别重是肾水， 嗯， 所以这会儿一定要去保护自己的心脏阳气， 嗯， 凌晨是黎明前的黑暗， 嗯， 卫生间又是家里面 最阴寒的地方， 风水最差最阴寒的地方，然后呢又赶上冬至这天，冬至这天是最阴的，尽管说冬至一阳生、 嗯、 那我们说它是个小萌芽， 嗯， 但你看到另一面阴寒最大， 嗯， 所以人叫起居有常，这个常就是说是有规律，而不是说我每天就得6点起然后几点睡，冬天你应该几点睡几点起，春天应该几点起，它是有个规律的，这个规律是符合人的昼夜和四季变化规律，如果你要顺应这个规律， 嗯， 恭喜你，你有运气了， 嗯， 我们经常说祝你好运，祝你有好运气，这运气哪儿谁给你带来的，这个运气是天地的运化过程中的有个节奏有个规律，你跟着它走你就走运了，你要背着它你就背运了就倒霉了， 哦， 可是我们现在看很多人都是昼夜颠倒的， 所以 日出而睡， 对，晚上去唱 K 歌的人、 嗯、 啊，早上该起来的时候去睡觉的人， 就是备孕， 慢慢慢慢的运气就不好了， 就备孕了。 嗯， 你就是跟天地变化规律是，所以我们说春天生，夏天长，这也是顺应天地变化。 对， 到秋天呢，收敛一些。 嗯， 到冬天就猫冬了，就闭藏了。 嗯， 这就叫我就是叫我，你干嘛呢？我在走运呢。 哦， 我走的是天地的运。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冬夏练三伏还可以理解，夏天开放出汗无所谓，夏天吹空调就是备孕。 那我现在看到，就比如说中国有些南方地区， 嗯， 甚至包括去到那个南亚地区， 嗯， 它就没有冬天。 对， 那怎么办？ 但是它有旱季和雨季， 哦， 它也有阴阳的变化。 哦， 你比如说到广州，它就没有冬天，但是呢，没有冬天的话呢，就是缺乏了一个避藏，它总是一种开泄状态。 嗯， 这些人对阴精阴液的损失就比较大。需要补充， 嗯， 所以你看广州人或者香港人都在煲汤， 嗯， 天天在滋阴，如果不滋这个阴的话，那这个人就受不了，精力就跟不上、 嗯、 啊。而且呢，你看一下，很多长寿人都是在一些偏寒的地方， 新疆啊什么的， 就是高加索啊，这一带偏寒的地方，就是说它有一个收藏闭敛的阶段， 嗯， 动物像动物一样有个冬眠。而在这种赤道附近热带的人表现出来什么？一个是早熟， 嗯， 另外一个就是早衰， 嗯，所以说你说在印度哈，为什么释迦牟尼那么早就领悟到空灭这样的一种情怀？很可能是跟那个地方太热，很快这个生命就迸发出来，就于是你就更快的看到了这个生命这个衰落的这个过程。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叫和尚嘛，他们叫比丘，比丘尼， 嗯， 比丘的意思在佛经里面就是。语言的意思是起誓要饭的人、 嗯、 起誓 起食 起誓誓是暂时的誓 啊、哦、起誓啊 啊、就是要饭的人， 起就是乞讨的乞， 哎，乞讨的 不是乞讨，是乞讨、啊、 乞讨 乞讨的乞，誓是士兵的誓。 热带国家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什么、 嗯、 物产丰富， 嗯， 你看不用什么劳作，反正地里面老长东西，它饿不死、 嗯、插根筷子能长出苗、 哎、插根筷子。像我们这种地方呢，有点干旱，再加点严寒的话，就需要点劳作，就这也是天地造化不太一样。 嗯， 所以我在广州去了，我特别喜欢广州的饮食，但是呢，有一天广州的饭吃腻了，我就看有个弹鱼头。 嗯， 我在四川吃弹鱼头特别香，然后就说，哎，咱们换个口味吃弹鱼头，就吃完弹鱼头当天嗓子就肿。所以我说 什么原因呢？ 一方水土，你看广州这地方是喝凉茶的地儿， 嗯， 你去那儿吃弹鱼头就不行。太热了、 哦、 啊， 所以我们还是讲回来叫起居有常、 嗯、 说的是呢，就是常就是有规律变化的不变、 哎、 不变的变化， 有规律，但是这个规律是随着四季变化的啊。 对， 春天呢可以早早起来一点啊，到夏天呢完全可以就是晚上少睡，早起晚睡都可以、 嗯嗯、 到秋天呢就稍微收敛一些，到冬天干脆就是早睡晚起，睡懒觉。 他们说那个有些老年人啊、 嗯、 之所以能长寿啊，主要是入秋以后每天晚上新闻联播之后就直接去睡了，睡到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 对，老年人睡到了一定岁数觉就少了。 那如果睡不着的话怎么办？ 睡不着的话就找医生去调理了、 哦、 就是说为什么，就好像一个车光有加油没有刹车了，睡不着就是那个刹车坏了， 那很危险啊， 刹不住车了， 那很危险， 非常危险。 好，黄帝内经讲这个人要健康要起居有常，常的是常常的常哈， 嗯， 不忘坐牢， 嗯， 坐呢是工作的坐，牢呢是劳动的劳，不忘坐牢就是不要随便的工作和劳动，是这样说吗？ 嗯，可以初步理解可以。这个忘你看他怎么写， 上面一个王，下面一个女， 对，这叫什么叫忘，死在女人手里叫忘。 哦， 一个意思就是说一个女人不够，不停的还想要更多的女人， 这个叫忘， 这叫忘。 哦， 这叫忘。坐牢本身呢，我们管这个牢叫防牢。 哦、 嗯、 牢还不仅仅是指劳动，不忘坐牢，这个牢是指防牢的意思。 对， 嗯， 第一是不忘，就是说心里面没有那么多太亢奋的欲火。 嗯， 这个坐呢就是跟我们以后要讲中医的五脏叫肾。 嗯， 肾者坐强之官，技巧出焉。 嗯， 这个坐强那个坐就是这个单立人一个炸。 嗯 啊，所以肾是 工作的这个坐、 哎、工作的坐， 它肾本身是一个负责这个藏精化精然后生殖功能这个器官， 嗯， 所以我们经常说一说肾虚了或者是生育能力差了或者性功能差，我们说这人肾虚了， 嗯， 这指的就是这个肾精出了问题， 嗯， 所以呢你们心里面没有这种欲火， 嗯， 底下呢就不会太耗费你的这个肾精， 嗯， 这个肾精是支持人活一辈子的物质基础，它是有限的， 嗯， 你往这面花费多了，你这个养生生产元气甚至养神的那部分就少了， 嗯， 所以这个一句话不忘坐牢讲的是一个是欲望，一个是真正的这种这个就是性爱过度这种过分的这种劳作， 嗯， 这是养生之道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个不忘坐牢，在跟那个有些朋友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哈， 嗯， 这个忘呢是上面一个王下面一个女，用徐老师的话来说呢， 嗯， 死在女人手上那叫忘，坐呢是指 做爱， 做爱， 嗯， 牢呢是防牢， 防牢在房，哦，房中做爱， 就房事过度， 房事过度， 嗯 嗯， 所以呢，这个我们一看呢，一看不忘坐牢呢，就是说以为 别干活， 别干那么多事儿，其实这个是有特质的， 有特质 啊， 针对男人讲。 哦，真的，哦， 嗯， 那女人呢？ 女人的话，因为在古代那个时代，写《黄帝内经》时代还是一个这个父系社会的， 对 啊，他讲的是这种情况，大多数这种情况，其实男女都一样，但是这个男人属于阳性的话，他这种火比较旺，欲火比较重， 嗯， 女人属于被动型，比较， 嗯， 属于一种阴寒冷静的， 嗯，那是在古代是吧？ 嗯 啊。 对，现在社会不一样， 很难说现在是吧， 阴不阴阳不阳的事儿都有， 太有，对， 嗯， 然后呢故能行与神俱， 哎， 说那个饮食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呢，就所以能够行与神俱， 度百岁乃去啊， 度百岁乃去，这个我其实有一点点担心的，就是说为什么在3-5千年前《黄帝内经》的时候，那个时候人都活得不到一半，50岁就死了，平均寿命可能30岁都不到。 嗯， 那为什么在比他更早的时候，他真的能够有一个度百岁乃去这样一个年代吗？ 有，别说过去有，现在也有，只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一个是长寿， 嗯， 另外我们还要健康， 嗯， 健康和长寿不是一回事儿。 对， 不健康人不见得不长寿，很多人药罐子病病歪歪的且活着呢。 嗯， 很多人很健康啊，又有能力又有精力，之后啪死掉了。所以这个是生命的值和量， 嗯， 值和量它中间应该有个平衡， 嗯， 我们就说这个行与神俱这句话我经常用，我们经常说看一个作品或者看一幅画， 嗯， 哎，说这个画形似， 嗯， 或者说那个画神似， 嗯， 或者这个演员这个他演的这个形神皆备， 嗯， 所以中国人判断一个人生死的标准不是像西医那样，西医原来是看心跳， 嗯， 说哎心率没了没呼吸了这叫死了， 嗯， 后来又发展说发现有些人死了以后又活了， 嗯， 尽管没呼吸没心跳但是他脑子没死， 嗯， 所以现在判那个人死没死叫脑死亡， 嗯 啊，可是中医判断人的死亡的标准说是什么呢，这个人没神了他就死了，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可能还在能吃能喝能做但是他已经死了，我们管这种人叫行尸走肉，就这个人元神已经离开他的身体了， 嗯，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躯体只不过是我们的元神寄居的一个小的这么一个旅馆， 嗯， 如果你这一辈子伺候你这个神伺候的好，让他高兴让他愉悦，就把这个神保护得好，那他这个神在你旅馆多住几天， 嗯， 如果你伺候的不好他就要离你而去， 嗯， 你就会活得很痛苦啊，甚至呢有些人就会自杀自残，然后呢自杀自残的原因就是说他的神不想在那儿待了就走掉了，所以这些人活一辈子，上古之人活一辈子是行与神俱，他这个躯壳跟他这个元神相处的非常融洽，而且这些人到死呢也不会出现像现在人这种痛苦的不行非要安乐死的那种状态，人家都得善终，叫预知时日无疾而终，就是我走完我人的这一个轮回了，完成我天父的使命，尽祭天年了，然后呢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几天前就开始不吃饭，然后就很安详的走了， 这是属于有福报的人， 这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做到的， 只不过我们是瞎闹，闹到最后把所有的痛苦矛盾集中在某个时刻，扒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大爆发。有的人不得好死，大多数人还不得好活，活着会儿就挺痛苦， 真是不容易哈。 嗯， 现在能够 行与神俱，度百岁乃去人，太少了。 对啊，我们又花了8分钟9分钟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呢，什么叫做不忘坐牢，故能行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哈。广告回来之后呢，依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古天真论。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广告之后见。 哎，刚才呢和那个徐老师呢一起来分享了一下不忘坐牢故能行与神俱的这样的过程，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的地方啊，重新发现中医太美，我们一起来分享黄帝内经的上古天真论。在我们这个节目的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讲一些简单的几句话，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啊，不忘坐牢，故能行与神俱。 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 故能行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 现在就再说一下天年。 对， 什么叫天年呢？就是天赋你的活的寿命。 对， 这是多长？ 对， 据你所知。 我看，因为我有最近也在看《黄帝内经》嘛，说的是120岁。 没错。我们经常说祝您长寿 啊， 这个寿呢古代是有特定含义的，60岁一个甲子 啊 叫寿 啊， 就是说你生于某某年，然后60年以后又回到这一年了，你活了60个春秋，这叫一个甲子，这叫寿。 对， 所以我们以前把这个60大寿，60就是一个寿。 嗯， 哎，60岁之前死掉都叫夭折。 哦，我以为20-30岁10几岁时那叫夭。 我原来以为是刚出没出满月死叫夭。 嗯， 其实没过60岁死都叫夭。 哦， 都是很不幸的死啊。如果你死在女人手里，一个女加一个夭， 女妖， 那就是夭。 哦， 碰上妖精。 哦，真的吗？ 对，一个女一个夭嘛，就死在女人手里了。 在60岁以前死在女人手里叫夭， 叫碰上妖精了。 哦，太有意思了。 对， 那 死在男人手里叫人碰到人妖了。 哦，真的吗？ 这 不开玩笑。 就说这个寿和妖是个反义词。 是 啊，60岁以后叫寿。 嗯， 那么尽其天年，所谓的天年是要比寿是两个甲子。 哦， 是120岁。所以60岁呢我们叫寿。 嗯， 然后呢到80岁叫中寿。 嗯， 人按我们北方的习俗，人要过了80岁去世，那孙子辈都要戴红的。 嗯， 叫喜丧。 嗯， 就说这老人家 到了这辈子没白活， 哎，活到了这个中寿。 嗯， 啊，然后呢到100岁叫长寿。 嗯， 到120岁呢叫尽其天年。就说老天本来给你设定好的程序是让你活到这么长，但是我们那些人呢，就是这个下面就罗列出他们为什么没活这么长。 嗯， 而古代人能尽终其天年，要春秋两度，两个甲子， 两个甲子度百岁乃去， 度百岁乃去，而且是应该是在这百岁中间不是病病歪歪的，而且还是动作不衰的，能尽其天年。你要是躺在床上输着液，打着吊针， 打了100年， 插着呼吸管，那叫行尸走肉， 那就真的是那霍元甲那个昏睡百年，昏睡百年。 对，那有寿但是没有值。 对哈，度百岁乃去。所以呢今时之人呢，他开始就表扬以前的，表扬完了之后呢， 嗯嗯， 批评现代人了。 嗯， 说今时之人呢不然也， 就 现在的人呢不是这个样子的，以酒为浆。此话怎讲？ 以酒为浆，浆是古代的水。 哦， 就是喝酒跟喝水一样。 是， 你看我们现在人喝啤酒或者是喝白酒，真跟喝水，好多人外号都叫下水道嘛。 哦， 就那么灌， 以酒为浆。 这就针对于上节说的那个食饮有节。 嗯， 这么喝水哪有，这么喝酒还不是喝水了。 嗯， 这么喝酒哪有什么节制，没有节制。 嗯， 没有控制，这样就是他夭折的原因啊。以酒为浆， 以妄为常。 哎，以妄为常，刚才我说了妄于女。 对， 这个妄后来就扩大成很多不切实际的一种虚妄的幻想。 对 啊，我老母亲那天跟我说一句话，说现在的人嘛，这个需要的不多。 嗯， 想要的多。 有意思， 这种想要的就是被周围啊 宣传啊，跟别人攀比啊，被煽动起来的那种虚火， 嗯， 就是妄想。 嗯， 你有妄想不可怕，可怕是什么？你把这种妄想当成了什么？当成了以注定本来就应该这样，你要追求的东西，当成了正常的东西，就是把不正常当成什么？ 以妄为常，就是说把不正常当作正常， 对 啊，就 已经不觉得了 啊。以前我听说一个事情哈， 嗯， 说这个这个防劳这个事情它是有节奏的， 嗯， 二十岁的时候可以怎么多少天一次啊，三十岁是时候是可以多少天一次，五十岁它有这么一说吗？ 不是， 嗯， 人的体质差异太大了。 哦， 人体质先天禀赋是完全，就是我们说人的肾精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按照这个说普通这种理论，我手下有几个病人早就该死了，但人家活得挺好，那整个是夜夜春风，一天都不虚度的。你要是跟人去比，你也说话，你看你这样，咱俩岁数差不多，我也这么来。 啊， 关键要看自己的感受。如果这个人的防劳就是防就是做爱以后出现，第二天出现了什么？腿发软，膝盖打软， 嗯， 然后呢，耳朵滋儿滋儿就鸣， 嗯 啊，还小腿肚子酸， 嗯， 然后呢，撒尿就开始滴滴答答，收不住， 嗯， 就是老原来尿完一泡尿，马上就干净了，现在还老有滴滴答答收不住的， 嗯， 甚至还会有出现这种阴囊底下潮湿啊，或者是腰酸啊， 嗯， 甚至还有人会出现脱发， 嗯， 这说您过度了， 嗯， 这就是身体的信号，但是我们现在人很多不关注这些信号。 嗯， 所以这种情况叫只求但求速死。 嗯， 啊，早早把自己那点阴精消耗完了， 但求速死啊。所以呢，说的叫以妄为常，最以入房啊，这句话呀，我觉得是整篇里面呢最刺激的一句话。最以入房， 最入房的意思呢，就是说趁着他一个是喝酒，像喝水一样， 嗯， 然后呢，趁这个酒劲儿他去作案， 嗯， 这个我们。叫入房，古代就很含蓄的说法， 嗯， 把这个性行为叫这个房中。他为什么借着酒劲儿去入房呢？就是酒是能兴奋肝的气血的。另外呢，喝完酒以后，他就是感觉稍微有点迟钝和麻木，他可以持续。所以很多人就养成了习惯，就是先喝酒，然后再作案。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等于是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在打开水龙头流失你的肾精，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按中医理论是对人体伤害最大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做爱生出来的孩子全是呆傻痴年。 那会不会反过来看， 嗯， 就有一些人生出来的小朋友不是很健康，也是和他们之前 最易入房。这不光是我们现代科学发的，陶渊明就发现了， 是吗？ 陶渊明跟李白的子孙全是呆傻痴年弱智，然后陶渊明总结一句话，盖因杯中物也，他说我的孩子怎么这么傻，我做什么缺德事儿了， 嗯， 他后来总结盖因杯中物也，他们俩都爱喝酒。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意识到了自己要跟老婆计划要怀孕了，头三个月半年就开始戒烟戒酒，这是对的，是吧， 嗯， 是完全对的， 嗯， 酒的最大伤害就是伤肝，好多喝酒的人都是手颤，然后呢？ 为什么会手颤呢？ 肝风嘛， 哦， 酒是辛味入肝的， 哦， 嗯，然后呢？但是呢，酒颤的时候怎么办？再喝杯酒就不颤了，哦，然后下一次颤得更厉害，就这样。 所以呢，这个醉以入房后面其实蕴含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道理哈， 嗯， 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一次会比较愉快的话，其实是以下一次更大的不愉快来作为代价的， 对， 透支，典型的透支， 而且是以终身的不愉快。 嗯， 你说孙文他下面跟着一句话叫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 这句话怎么讲？以欲竭其精， 这样的话是很亢奋的，但是呢， 嗯， 带来结果就是把你的那个精气神那个物质基础那个精， 嗯， 肾精， 嗯， 给透支光了， 嗯， 而这个肾精呢又是我们说炼精化气化出的那个元气的根本， 嗯， 然后呢没有肾精以后呢，你那个真气也就是我们那个元气也就耗散掉了， 嗯， 刚才我说了喝完酒以后感觉气是散的， 嗯， 所以下面他那句话叫以耗散其真， 嗯， 把那个元气给散发掉了。 然后呢他说的是这个黄帝内经讲哈，叫不知持满不时欲神哈，什么叫做不知持满？持呢是保持的持，满呢是满足的满啊。 我们开始说那个敦敏的时候就说了， 嗯， 叫什么？离中虚，坎中满。 对， 坎是肾， 对， 哎，所以池满就是要养护我们的肾精。 嗯， 肾就像一个容器，它包裹了我们所有的精髓精液。 嗯， 然后呢，你打开水龙头哗哗流，叫不知池满。 嗯， 醉已入房，叫不知池满。 不时欲神呢？ 这个不时欲神， 那我解释一下，时呢是时间的时， 嗯， 欲呢是那个皇帝的那个欲啊，就御前代位的欲， 对 对 对，是驾驭的欲， 驾驭的欲啊，神呢是神仙的神，不时欲神，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四季昼夜的变化。 嗯， 天上有天神，它有个变化规律。 嗯， 人身上有人神。 嗯， 叫天人合一，就是天人的神跟着天神的节奏去走。 对， 这个走是按时间，就是24小时的变化，它有个规律。 嗯， 四季的变化它有个规律。 对， 你如果把它调到按照时间时辰的变化，做到天地同步的话，你会很省劲儿。 这个道理是， 这叫不时遇神。如果说你按时遇神，你会很省劲儿。 嗯， 如果你不按这个时辰走，不按这个季节走，那你会活得很累。很多人说我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可以啊。 对， 你消耗能量就大，就好像发射人到地球卫星一样。 嗯， 你要顺着地球自转那个方向去发射，你省燃料。 对， 你说我可以呛着发，可以啊。 嗯， 那你就多带几百吨那个燃料。 对 啊，哦，这叫不时欲神 啊，物快其心啊， 物快其心。现在流行一句话叫玩的就是心跳。 对，这是王朔说的嘛。 对，所以现在是追求，就是说很多有病的人追求的就是什么，什么来刺激，什么能让我兴奋，什么能让我动心。 嗯， 什么能让我动神。 嗯， 这种追求的结果其实就是纵欲， 没事去蹦个极呀，啊，打个克那个什么那个枪啊，是吧？ 追求所以能让他心跳加快的东西，看恐怖片啊，坐过山车啊，然后不停的换男友女伴啊，因为什么？审美疲劳，看这个，现在这个伴儿已经没感觉了，好像左手摸右手， 啊， 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就换一个再心跳。但是这种动心动神的过程，我刚才说了，还是在消耗你的肾精。有一种方法， 嗯， 不追求心跳加快，仍然能 得 到 一 种愉快的方法，就是我们说那种在极静静坐站桩参禅的情况下那种悟道的感觉。很多人静不下来，所以只好靠吸毒悟快其心，喝酒悟快其心。 哦，就是说事实上你看着有很多人呢在那个打坐啊，在参禅， 哇，人美着呢， 他自己 natural high 啊，用以前全都没有 natural high， 自己愉快着呢，所以说比较环保的一种愉快，是吧？ 对对， 也不折腾别人，自己也挺愉快，也不可，而且呢还不会引起人家妒忌， 而且最好的节能减排，节你自己的肾精，节能 减排啊，没有这么高的这个碳排放量， 对，没有。 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这个花一点时间呢讲的物快其心，不时欲神，物快其心，说的有些人呢就是由于不懂得把自己的神调整的和天地之间的节奏一样， 哎，同步， 就是追求简单的马上的快乐呢， 哎， 其实呢长期来说是有伤害的， 没错， 所以呢叫逆于生乐。 嗯，它是不符合我们这种养生之道的。 对，逆于生乐， 我们讲顺应自然，你不要呛着来。 对，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哎，对，这就是现在大家都可以对号入座。 哎，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呢？ 嗯， 就是四五千年以前，《黄帝内经》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人性没变， 它就是这个样子了。 对，这样。 那现在呢， 还 是这样。 还这样。 那为什么 人性没有变？ 那为什么以前的人就跟现在都不一样呢？ 以前的人也是 在以前，在以前， 上古之人也有一部分是这样。我估计上古之人也有照样物快其心、醉入房的人。任何毛主席说，世人就能分出左中右。 是， 任何时代任何人群里面，他有一种健康且长寿的人， 嗯， 有一些健康不长寿的人，啊，有人不健康也不长寿的人，还有那些是既不健康也不长，任何时候都有。我们现在教化人呢，就是说，哎，我告诉你们啊，人是能活120岁，而且这个过120岁绝对不是枯燥无味的。后来有个记者采访老头，百岁老头说， 嗯， 老先生你怎么活这么长时间啊？他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不乱搞女人。那记者说，那你活着干嘛呢？有一种方法是又可以抽烟又可以喝酒也可以满足性欲，但是也可以健康长寿的，这是道家告诉你的 啊。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以后再找一个时间再和大家慢慢分享的话题。 所以道家对饮食对男女都有很深的研究， 而且能告诉普通的人，我们是人，我们不要追求那种就是超凡脱俗的东西，我们就做一个普通人来讲，我们完全可以过得又很快乐又很健康， 能活到120岁， 哎， 起码哈。那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这一个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和大家一起来看这个分享《黄帝内经》。这个《黄帝内经》的第一篇呢叫《上古天真论》呐、啊，这篇文章呢其实还蛮长的。用我们这样讲法的话，估计得什么得讲一两个月了。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读书的快乐。我们用了2个小时，讲了不到100个字，和大家分享了什么东西呢？第一，分享了黄帝是怎么走过他的一生呢，啊，他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就很聪明，是啊，这个生而神灵，后来呢长而敦敏，成而登天。然后呢又讲到了在以前中国古代的人呢，就是说在《黄帝内经》成书之前的更早以前的人呢，就很明白一个人起码可以活120岁，只要你遵循一些简单的法则，比如说你能够不以妄为常啊，什么叫不妄坐牢？就坐和是工作的坐，牢是防牢的牢啊，不忘坐牢。忘呢是上面一个王，下面一个女，就是说别死在女人手上就可以了。总而言之，我觉得呢，为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啊、 嗯、 古代人为什么读书读那么愉快，现代人为什么读书读这么难受，我觉得主要原因是现代很多人呢从来没有认真的去琢磨一两个简单的字里面所蕴含的巨大的人生道理和巨大的精神愉快享受。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次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之黄帝内经之上古天真论之前50个字。我们下次见，再见 再见。